接着一审问，俘虏供认了，他们竟然是桂系王牌部队第十九师的侦察员。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坡。那条土黄色的狗在奔跑时发出的凄厉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周仁杰立即指挥两个连队沿小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其中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高地，他还下令把两个桂军俘虏送到团部去。但是俘虏送走好一会儿，他仍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此时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红49、红51两个团的部分战士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而两个团的主力部队仍然在镇外的土道旁休息。令周仁杰感到奇怪的是，前方的桂军也没有丝毫动静。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红六军团后续部队也没有进一步抢占周围的有利地形。然而就在中午时分，甘溪镇中央和四周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原来就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除了周仁杰所在部队外，红六军团的其他部队没有对敌情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桂军却没有闲着。桂军利用着宝贵的两个多小时，悄悄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山头。中午时分，桂军在山头阵地上设置的机枪和迫击炮突然朝镇中的红六军团开火。与此同时，大批的桂军呈散兵队形，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在当地民团的带引下，利用小河沟的隐蔽地形向红军接近。部分桂军又沿着下水道的暗沟偷偷摸进了甘溪镇中心。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在小镇中歇息的红军官兵惊讶万分。在桂军的猛烈攻击下，他们仓促应战。眼见形势不利，周仁杰指挥部队拼命抵抗敌军的猛烈进攻。就在周仁杰率前卫营在前线与敌军激战时，李达率两个团其他部队也陆续与敌军接战，甘溪镇左中右三面都响起了敌军激烈的枪声。正在休息的红军战士在敌军火力下不断倒下，其他红军战士只得一边慌乱射击，一边急速往镇外退去。在敌军突然袭击中，红49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也在率领部队应战。这刘转连18岁就参加了红军并入了党，和周仁杰一样，他也是红六军团一员身经百战的战将。他发现部队被桂军压制在一个山沟里，形势十分危急。面对敌军的攻击，一个连的红军已开始后退。刘转连立刻指挥另一个连从侧面迂回阻敌进攻，同时命令正在撤退的这个连队停止后撤，坚决顶住敌军。军团参谋长李达利用周仁杰、刘转连两位营长的掩护，迅速带领军团机关和两个团部向甘溪镇外东南的山里退去。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及红49、红51两个团此时在敌军的突然打击下已被桂军分割包围。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已无法指挥全局战斗。红军各部拼死阻击着桂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红51团和红49团的全体指战员各自为战，面对敌人的包围和猛烈攻击，始终坚守阵地与敌军拼死激战。 贵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个头小，动作灵活，善于山地作战，在国民党军中属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激战中贵军曾几次占领了周仁杰部的部分前沿阵地，红军战士打得非常顽强，他们时而投掷手榴弹，时而冲出去和敌人拼刺刀，受了轻伤的同志不下火线坚持战斗，重伤的同志则躺在地上帮助战友们压子弹。由于地形对红军极为不利，红49和红51团打得非常艰苦，敌军以逸待劳，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居高临下地向红军猛烈开火。红49和红51团兵力无法展开，伤亡人数很多。在敌军的炮火中，小镇上的不少民房被贵军炮火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李达指挥两个团的团部人员和一个机枪连的兵力奋力抢占了一处高地。贵军见这股红军就要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连忙集中炮火猛烈向高地上的红军轰击，同时集中兵力向山头攻击，妄图阻止这股红军的突围。李达见敌军火力过猛，兵力太多，为避免全军覆没，他只得率领两个团的团部人员和机枪连向东面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敌军从正面难以突破红军阵地，随即改变战术，他们用部分兵力拖住红49和红51两个团，主力则分两路向红军的后方迂回。正面的敌人为了配合敌主力向红军阵地发起牵制性进攻，他们以轻重机枪向红军阵地猛烈射击，但不大一会儿枪声很快就稀疏下来。此后敌军和红49、红51团处于对峙状态。然而迂回到红军后方的敌军主力很快就到位了。没多久，甘溪镇西面枪声大作，后面的红六军团主力和军团部发现敌军正向军团主力两侧运动，立即派出部队阻击敌军。此时担任全军后卫的红18师和红52团，在红18师师长龙云的率领下，因不知前方战况，也没有得到军团的命令，于是只好就地等待。战至下午，军团领导见前方战况不明，敌军也越来越多，于是决定撤离甘溪。萧克命令担任后卫的红18师和红52团，在红18师师长龙云的率领下，由后卫改为前卫，为军团主力开路前进。为使军团主力能迅速摆脱敌人，他命令红50团阻击敌军，掩护从前线撤下来的红49和红51团的部分战士和军团主力撤离甘溪。担任掩护任务的红50团与敌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当军团主力和红49、红51团大部撤走后，红50团却被敌军截断后路，陷入了桂敌的重围。在紧要关头，红50团把重伤员集中藏匿在山上的草丛中。全团剩余战士在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的率领下，集中机枪火力，以一个连的红军为先锋，向贵敌发起反击。贵军也发现了红军想要突围的企图，于是敌军集中了数挺机枪，拼命地朝冲锋的红军扫射。大批红军战士倒在敌军机枪的火力之下，但后面的红军战士依然勇猛地向前冲击。经过一场血战，红军战士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阵地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全团大部分战士突出重围，向镇远方向转移，寻找军团主力。红六军团主力在红50团的掩护下，沿着深山的林中小路急速转移。敌军在与红50团激战的同时，也分兵向红六军团主力进攻，整个战场上枪炮声不断，情况万分危急，但红六军团却对周围的地形一无所知。此时萧克的心里很清楚， 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联系着数千红军将士的生命。听着不绝于耳的枪炮声，他的精神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参加革命以来，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决战和枪林弹雨，但他还从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的情况，身处绝境。就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侦查员在山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刘光荣的40多岁的猎人。萧克急忙请他带部队突围，这位猎人欣然答应了。他凭着自己对这一带山林的熟悉，带领红六军团主力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狭窄山道迅速撤离战场。由于红六军团周围远近山头上都是敌人，枪弹炮弹乱飞，萧克专门派了几名战士保护猎人。好几次敌军的炮弹打过来，都是红军战士把猎人扑倒在地并扑在其身上掩护他。此刻谁都知道这位猎人的重要性。夜幕降临之后，部队在黑暗中前行，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人肩膀走。此时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伸手不见五指。夜幕中不时传来战士们粗重的喘息声和不小心跌倒时发出的声响。刘光荣带领红军穿山谷走小道，带引红六军团主力走出了敌军的重围。红六军团成功脱险后，送给刘光荣一把马刀作为纪念。悲壮惨烈的甘溪之战结束了，红六军团遭到了自西征以来最大的损失。这一战之所以失败，除了敌军兵力大大超过红六军团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中革军委电令有误，加上红六军团自身不知敌情，与敌战斗后先头部队指挥不力，加之对地形不熟，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一战之后，全军团被敌军割为三截，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红49、红51团两个团的团部人员和一个机枪连共600多人向东面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红50团在郭鹏、彭栋才的率领下也单独突围，而任弼时、萧克则率红六军团主力向镇远方向转移。红六军团主力脱险后，桂军军长廖磊这才发觉情况不妙，他命令两个团紧急追寻红六军团的主力，自己则率桂军的主力和湘军、李觉部分先头部队追寻红六军团各部。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在甘溪之战后的第二天傍晚，在离甘溪不远的黔东重镇镇远县城内，风景秀美的五羊河边，一栋名为苗人大酒楼的酒楼内宾客满座。苗人大酒楼是镇远城内一家以经营苗人菜为主、远近闻名的酒楼。黔东及黔东南各地的官员商人们在经过镇远时都会到这家酒楼一品苗菜。此时酒楼二楼上准备参加晚上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召开军事会议的石阡、江口、施秉等县的县长和民团团长，还有镇远专员10来人齐聚一堂。小城中央有一条从旧州那边流下来，经过施秉县而来的五羊河，它呈 S 型穿过全城，流向下游的玉屏，经过湖南的晃县、芷江县等县，最后汇入洞庭湖。城中的河水清澈见底，河两岸的民居多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城的四周被高山环绕，山上古树参天，透过古树 还可以见半隐半现的古城墙。二楼餐厅里摆放着一张大圆桌，桌上覆盖着洁白的桌布，王家烈坐在大圆桌的上首，镇远专员作为东道主得以紧挨着王家烈的左边。镇远专员指着众位为王家烈一一介绍，当介绍到岑巩县县长李森和民团张团长时，两人惶恐地上前与王家烈握手。 不久前省长陆青岑巩卑职招待不周，内心一直不安，一直不安。 前不久王家烈到同仁布置围堵红六军团事宜时，曾路过岑巩县城，在城内待了半天时间。岑巩县长李森曾有幸接待过王家烈。王家烈和气地对两人道：李县长和张团长不必如此，上次有幸到贵县，见李县长和张团长治县有方，民团强悍，训练有素，本省长印象极深，足见两位之才干过人呐。 哎呀，谢谢省长夸奖，谢谢省长夸奖。 两人听王家烈这么说，立刻感激涕零地回道。镇远专员待王家烈坐定后，才对众人说道：各位县长、团长、省长在剿匪的关键时期亲自来到我们镇远，向诸位面授剿匪大计，可见省长对各位的重视和期待呀。桌上的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王家烈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停下来：今天的东道主可是你们的专员呀。镇远专员立即向酒楼老板示意，老板点了点头，连忙指挥跑堂的小二上菜。跑堂小二将精美的细瓷碗碟和酒杯摆了上来，几瓶茅台酒也被摆在桌上，精美的菜肴盛在精致的碟盘中，一盘盘的被跑堂的小二端了上来。镇远专员对王家烈说： 省长，属下今天特意安排了一桌苗人风味的晚宴，这些天啊，省长为剿匪之事忙碌的是不分白天黑夜，也顾不上好好吃饭，今天呢要静下心来好好的补一补。 王家烈高兴地说： 好啊，镇远的苗人菜是享誉全省的，今天能够在镇远吃到正宗的苗人酒菜，也算是剿匪中的一大幸事啊。 所有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首先上桌的菜是一大锅用酸汤烹制的鱼，红色的汤汁中一条条切成块的鱼不断地翻腾着，一股奇香直入王家烈的口鼻，他忍不住问道：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苗人酸汤鱼吗？王家烈话一出口，镇远专员立刻回答说： 正是正是，只是此处的酸汤鱼做法与苗人所做的酸汤鱼有所不同。 王家烈觉得奇怪， 这苗人酸汤鱼还有不同的做法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